游欢派对，大名鼎鼎的小虎队，他们的第一首歌还是收录在他们的专辑当中作为附属的歌来发行，没有想到一炮而红。有些歌呢，它是因为灵感的偶然而得到，而有些人的走红似乎是必然。在1992年的一个夏天，有一天黄安他开车经过一家台湾的唱片行，看到门口贴了一张海报，海报上的小男生长得非常的漂亮，于是他把车停了下来，进了唱片行问老板门口那个小帅哥是谁。老板说他是歌坛的新人。黄安问他，他的唱片卖得怎么样呢？老板笑着说，他的唱片还没有出呢，但是门口的海报就偷了好几次，估计都是喜欢他的小女生干的。于是黄安非常好奇地问，这个小帅哥的名字叫什么？老板回答说，他叫林志颖。林志颖真的是一个可以光贴海报唱片就可以大卖的歌手，18岁的林志颖是那样的金碧辉煌。后来黄安就把他的一瞬间对于林志颖的感受写成一首歌《样样红》。 晒个太阳不下山，愿用家财玩玩，买个太阳不下山。 天空中不留下鸟的痕迹，但它已飞过。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听的是那些闪光的灵感，那些来自于偶然的歌。接下来这个唱歌的人，他叫做伍佰。虽然他谈不上特别的帅，但是在我的印象中，他却是一个非常酷的人。有长长的头发，总是戴着一个大黑墨镜，好像所有的专辑的封面上偏爱的都是皮装。他的音乐，尤其是那些关于爱情的，不是绵长的，而是很豪迈的悲壮，听起来非常的踏实，也很真实。当然，在唱这首歌的1996年，伍佰还非常的年轻。有一天，他看完了一本著名的小说，那本小说呢叫做《挪威的森林》。看完之后，他顿时来了灵感，写了一首歌。写完之后呢，他没有想到名字，索性就用这本书的名字命名了这首他的代表作《挪威的森林》。 是否有我未曾到过的地方啊？那里湖面总是澄清，那里空气充满宁静，雪白明月照在大地，藏着你最深处的秘密。心再起涟漪，只是爱你的心超出了界限。我想拥有你所有一切，应该是我不该问，不该让你再将往事重提。只是心中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或许我不该问。平静的心再起涟漪，只是爱你的心超出了界限。我想拥有你所有一切，应该是我不该问，不该让你再将往事重提。只是心中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 看书的确是一件好的事情，它能够给音乐人以灵感，也能够给你顿悟。在周华健95年的那张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呢叫做《摆渡人》的歌，这是他诸多的怪歌当中的一首。他的灵感呢是来自于钱钟书先生的一本著名的代表作《围城》，这本书里的一段话，大概的意思呢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故事，每个人都要离开这个地方，有的人呢是为了逃难，有的人呢是迫于家庭压力，有的人呢则是纯粹为了离开。这些人就像是收音机的频道一样，你停在一个人的身上，就会有一段故事跳出来。周华健看完之后非常的喜欢，于是呢就跟他的好朋友作词人詹德茂说，能不能够把书里的这种缘分写出来，于是就有了这首人歌《摆渡人的歌》。 手心晨雾中，他慢慢走来，就在流水当中要将吧，有一天花开，一种冷冷的声音在大地船头响了起来，似乎水的呜咽。晚霞渐渐昏暗，暮色里他将要离开，他将渡船靠岸，收拾起往来的寂寞。一种冷冷的声音

很多人的答案我想是沧海一声笑。这首歌的灵感来源一直被人津津乐道，素来呢六天之内就会交稿的黄沾，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却卡了壳，怎么也写不下去，一直到第五天的凌晨，急得他吃不下睡不着，干脆就洗澡上厕所，结果就在上厕所的时候冲马桶的时候哗的一声，灵感就这样来了。四人已逝，但是他的故事仍然在流传。沧海一声笑， 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只记今朝。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出天之晓。江山笑，烟雨遥，涛浪淘尽红尘俗世几多变。清风笑，影寂寥，无情还剩了一襟晚 最急的都是最美的时光。 渐渐刺痛了回忆， 青春再见吧，那放肆的幸福，青春再见吧，那无尽的忧伤，在这一瞬间感觉如此靠近，在这一瞬间却又如此遥远， 遥远又靠近，最美时光， 请把我留在回忆。 最美时光，我是钟庆。今天我们继续来听的是那些歌曲背后闪光的灵感。赵传和李宗盛他们其实是很好的朋友，李宗盛给他写了非常多的歌，而李宗盛写歌呢背后总是会有一些有趣的经历或者是故事，但是老李也有瞎编的时候。当年李宗盛给赵传写了一首《我很丑但是我很温柔》，让他迅速的走红。李宗盛后来去看赵传的演唱会，看到台下的歌迷非常的疯狂，甚至还有不少要上台给他献花献吻的女孩子，于是呢 站在台下的老李突然心生嫉妒，他觉得台上的这个人好像什么都有了，于是他就编了一个这样的故事。有一个男孩，他好不容易爬上了事业的巅峰之后，但是他的姑娘却离他而去。就凭着这样的一点点灵感，一点点嫉妒心，李宗盛又给赵传创造了一首他的代表作《我终于失去了你》。 当时周掌声如潮水一般的汹涌，我见到你眼中有伤心的泪光闪动。当时周掌声如潮水一般的汹涌，我见到你眼中有伤心的泪光闪动。 知道这首歌的灵感起源之后再来听它，你仿佛能够看到站在舞台之下，一边为好兄弟终于有了千百双跟着舞动的双手而欣慰的李宗盛，一方面也看到了那个有着小小嫉妒心的李宗盛。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闪光的灵感的歌，它来自于刘德华，这是当年刘德华选择的一部逆势之作。说它是逆势之作呢，是因为当时这部电影在融资的时候，没有人愿意为这样的一部文艺片而去投资，认为它的商业气息并不太浓，而且情感的题材方面也非常的纯粹。而作为电影人，刘德华觉得这是一种责任，于是他决定自己掏腰包投拍的这部电影。而这首歌的作词的灵感也是来源于他在电影当中拍摄的落泪的那个瞬间，再说一次我爱你。 坐在我的面前，你的意愿很明显，等我的表现。我说改天，等我有足够时间，我一定给你一次完美爱情的宣言。多想抓紧每一瞬间，只怕故事已是昨天，才明白忽略是我最大的缺陷。我真的好想再说一次我爱你，我愿意放弃所有一切，只为时间能够为你而倒流。真的好想牵着你的双手再说一次我爱你。

车就要出发，这次我快离开，我的心已承载。失望逐渐将一切都掩埋，没想到害怕更真实存在，在沿海地带放逐我的爱，孤单也很精彩。我相信我们都 停在你公司楼下喽。 停车不熄火，你在享受，他人却在难受。停下车，熄熄火，低碳绿色好生活。 北京时间11点整。